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，第十三集。皇上很生气。三，两人进了内室，承欢还跪在原地，轩辕里没说让他起来，他像是也忘了这茬，直愣愣地戳着，细微的动静隔着垂幔传出来，承欢听得脸色发白，不自觉地握紧了拳头。张晋忠倚着门框打瞌睡，偶尔抬头看了一眼承欢，却是一声没吭，显然还在生气。承欢却没顾得上，像是变成了一根木头。约莫小半个时辰过去，内室传出来轩辕凛的声音，命人送玉瓶回去，又要水。张晋忠连忙进去伺候，承欢还跪着，只是转了头，直愣愣地看着厚重的垂幔。不多时，玉瓶被人扶着送出来，隐晦地看了他一眼，承欢浑身一颤，不自觉地流露出嫉妒来。玉瓶还以为自己眼花了，他心里高兴，并没有多余的心思来注意旁人，只琢磨着回头应该让苏桃再送些银钱来给承欢。他满脸带着笑出了大明宫，承欢愣愣地看着他的背影，嫉妒已经完全无法遮掩。忽然一只手伸过来抓住他的胳膊，用力将他拽了起来。承欢先前在走神，没注意到身上不舒服，被这一拉才觉出膝盖疼得厉害，站都站不稳。轩辕凛却毫不顾忌，一路硬生生拉扯他进了内室，将他丢在了龙床上。承欢愣了愣， 你干什么？ 轩辕凛脸颊赤红，承欢心里一咯噔，想起来自己曾经暗示苏桃的事儿，表情顿时一言难尽起来。没想到玉瓶真的做了不说，药性还这么猛，让轩辕凛自制力这么强的人都控制不住。承欢咬了咬牙，朝着轩辕凛凑过去，却被对方一把推开。玉瓶给朕的汤里有什么？承欢一愣，心虚地扭开头。 这个奴才怎么知道？ 承欢，朕敢问你，你最好说实话，不要逼着朕让狼缺去查。 承欢知道他说得出，一定做得到，撇撇嘴说了实话。 就是一点助兴的东西。 轩辕凛勃然大怒，她一个深闺女子，如何知道这些肮脏东西？承欢，朕以为你不过是因为出身低贱，才言语刻薄，却不想你竟然胆大包天，连朕都敢算计。朕在你眼里还比不过几十两银子。 承欢被这番话说得云里雾里，只知道摇头。他是算计了轩辕凛，可只是想让他和妃子生个孩子，好气走陈荣，并没有拿他换银子的念头，连想都没想过。 我没有，我只是想让你生。 轩辕凛忽然掐住他的脖子，朕当真是看错了你，你这样的混账不配留在朕的身边。 承欢被掐得喘不上气来，抓着他的手想解释，却说不出话来，只能拼命摇头。轩辕凛却不再看他，松开手，跌跌撞撞地出了大明宫。承欢心慌，轩辕凛这副样子出去，后宫的女人要是看见了还不得疯了。他抬脚就要去追，刚出门就被禁军拦下了。狼缺抓着他的胳膊，还没开口先叹了口气。 哎，你呀你呀，又惹皇上生气了。 承欢不耐烦地和他说话，掰开他的手要走，又被狼缺拉了回来。 皇上说了，让你在宫门口跪着反省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皇上刚才的脸色好吓人。 承欢挥开他， 我待会儿回来再反省，你让开，再不让路就要出事儿了。 但狼却不是他，实在没有胆子违抗圣旨。见他不肯消停，抬脚踢在他膝窝上，程欢惨叫一声，膝盖重重磕在青石地面上，疼得他一时没能说出话来。狼却虎地往后跳了一步，尴尬地摸了摸鼻子，对不住啊，皇上的旨意我等不敢违抗，你就老老实实跪着吧。程欢疼得哆嗦，咬着牙还想爬起来，狼缺只好抬起重剑压在他肩膀上，程公公你就老实点吧，皇上刚才那脸色可不像是开玩笑的，你抗旨不打紧，兄弟们可不敢，都只有一条命，你也可怜可怜我们。程欢抿着嘴不吭声，他现在真的后悔了，早知道玉嫔能弄到那么厉害的药，他就不出这种馊主意了。轩辕领着往后宫一去，还不知道要遇见多少女人。他抬手给了自己两巴掌，抱着狼缺的腿求他， 你让我去吧，我保证一会儿就回来老老实实的受罚行不行啊，我就看看他去哪儿了。 狼缺觉得不太对劲儿，皇上去后宫能有什么事儿？程欢这火急火燎的怎么看怎么古怪，可他一时间又琢磨不出来，只是摇头，抗旨可是杀头的罪，程公公对不住了。程欢气急，踉跄着要站起来硬闯，狼缺使了个眼色，几个禁军抽出长剑架在程欢脖子上，硬生生将他压了下去。狼缺素了脸，程公公你要是再闹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程欢脸色清清白白，拳头握得死紧，心里还想着能不能冲出去，眼角一瞥，看见张晋忠戳在大明宫门口看热闹，眼睛一亮， 张公公你快去跟着皇上，他往后宫跑了，他 忽地闭了嘴，皇上中了药的事儿不能说出来，这要是被旁人知道了，他不光要掉脑袋，轩辕岭还会跟着丢人。张晋忠眉头拧起来，只当他是争风吃醋，心里恨铁不成钢，干脆当成没听见。程欢爬着靠近两步，禁军不敢放松，唯恐他又要跑，亦步亦趋地架着剑跟着他。程欢不管不顾，手脚并用爬上了台阶，一抬手就抱住了张晋忠的大腿。 先前是我不对，我白眼狼，您快去看看他，他不对劲，玉瓶的汤。 张晋忠听了一愣，虽然程欢说的模糊，可这宫里的手段他实在见识了太多了，当即脸色一肃， 混小子，这可不是能拿来说笑的事儿。 程欢急得想发誓，张晋忠也不敢再耽搁，急匆匆往后宫去了。隔了一个多时辰才回来，程欢急得额头冒汗，瞧见他眼睛一亮， 皇上歇下了，没什么大碍。 程欢张了张嘴，大概没想到会是这么个结果，呆愣了好一会儿才慢慢的 哦 了一声，垂头丧气地坐在了自己的小腿上。张晋忠说了不理他，就真的没再理会他，打发了小太监去轩辕岭身边伺候着，径自回了自己的屋子。程欢跪了一夜，又嫉妒又自责还担心，脸色白里透着青，一副行将就木的样子。狼却唬了一跳，让人拿了热水来给他喝，程欢刚喝了一口，就瞧见轩辕岭的仪仗自不远处经过，显见着要去上朝了。他心里一喜，忍不住喊了一声，却没有人理会他。不多时，一个小太监跑过来，手里拿着块木牌， 皇上说陈欢宫内喧哗，张嘴。 陈欢愣了愣，还没回过神来，小太监就拿着木牌打了下来，他被打得懵了一下，想躲的时候被禁军摁住了，他说不出话来，嘴里倒是有了血腥味。小太监大约是与他有仇，打得十分用力，没几下他下半张脸就糊了一层血色。 陈欢却不在意这些，小太监打完就要走，连忙拉住他。 皇上他怎么样了？ 小太监嫌弃地看了他一眼。 皇上当然好得很，你是什么东西？也被打问皇上的消息吗？ 陈欢顾不上生气，他知道轩辕凛大概是还在气头上，可再怎么样也不要去找陈荣啊。他等得着急，轩辕凛却一直没露面，直到晚上人才回来。陈欢熬了一天一夜，精神不济，脚已经疼得快要没有了知觉，可看见轩辕凛还是下意识爬了过去，抓着对方的衣摆看他。 皇上，奴才知错了，你不生气了行不行？ 轩辕凛垂下眼睛，冷冷地看着他。陈欢被他看得心里一慌，越发抓紧了他的衣摆，努力摆出讨好的笑容来。 您要是还过不去这坎，就再打我一顿，鞭子板子都行，别生气了行不行？ 轩辕凛的目光在他血肉模糊的嘴上停了一会儿，语调冷淡道，朕不会再打你。陈欢一喜，正要开口，就被轩辕凛伸手拨到了一旁。你这样的东西不值得朕再费心思。他说完抬脚就走，陈欢下意识跟进去，却被小太监拦在了门口。陈欢抬手想去拍门，小太监皮笑肉不笑地看着他。 陈公公，哼，这掌嘴的滋味这般好啊，还想再来一回？ 陈欢愣了愣，这才看过去，却不太认得出来人，仿佛是见过的，却想不起来哪里见过。狼却丢了帕子给他擦脸，早上就是他打的你，你说说你，没见过面的陈荣你都能一眼认出来，这怎么打了你的反倒不记得了？陈欢抓了抓帕子，擦了擦脸，却没擦下来什么东西，他脸上的血早就干了。狼却好奇地看了看大明宫的宫门，皇上这怎么还没让你起来呢？都跪了一天一夜了。他每日值守到亥时，次日便要去城门巡逻，或是在宫中听宣。昨天夜里因为陈欢被罚了跪，他特意与人换了班，因而知晓轩辕凛一整日都没回大明宫，也没让人来传话，宽宥陈欢。陈欢笑了一声， 我的腿还没知觉了，会不会瘸了？ 狼群没跪过这么久，也不晓得会不会瘸，却越发好奇他到底做了什么。陈欢闭紧了嘴不吭声，他身体还虚，又一天一夜没进过食水，眼前一阵阵发黑，和狼群说了没两句，身体一歪就倒了过去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